少。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2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了小山，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周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光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逗哏儿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屈，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风格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豹，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沾 架。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儿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今天我们请您继续欣赏北京曲艺家的精彩作品，为您奉上的两段呢都是当年的珍贵录音。首先要请您欣赏的是传统相声改行。过去改行有八大改行之说，这实际上呢是一个虚数，不见得呢一定说满八个，可以有取舍啊，有增减，看重的是仿学和语言叙述的俏皮。孙宝才、王文禄两位老先生合作多年，可以说特别的默契，也是双簧相声都非常的精通。他们的舞台生命很长，一直到耄耋之年还能登台演出。尤其是大狗熊孙宝才，大家非常的熟悉，有很多轶事趣闻在曲艺界和观众听众当中流传。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孙宝才、王文禄合说的改行。 这个相声就是四门，哎，说学逗唱。 对，哎，不学什么呀？ 学的多了。 哦， 说个对儿， 哎， 打个灯火， 嗯， 专门学这个大小买卖吆喝。谁呀？ 我呀。 乐什么呀？ 这做小买卖吆不容易。 我知道啊， 啊，过去那做小买卖的那叫抱金枝。 是是， 啊，你吆小买卖， 你先在那儿。我告诉你，相声演员呢， 啊， 最讲究吆喝。 是， 可是哪一位都吆喝不过我。 那为什么呢？ 我先做的小买卖，后说的相声。 哦，那怨不得了，那可吆不过您。您多大做买卖？ 我5岁就卖冰棍。 对了，不是你撒癔症是怎么着？ 我这就撒癔症呢。 啊，5岁卖冰棍 啊？ 再说那么大车你推动啊？ 我有一小车子，你管得着吗？ 那你没我走。 你呢？ 我4岁卖花生。 您这不像话。 怎么？ 4岁卖花生 啊？ 那筐那么大个， 谁说的？那这么大小筐子， 你哪儿找的？ 那小春那哪儿找的？ 那我3岁卖糖 啊，我2岁卖瓜子儿， 我1岁卖萝卜， 我半年卖烤白薯。 你先慢点说。 哎，你说你的，谁不像谁呀？ 你这半年像话吗？ 你再说吧。 嗯，好，我4月卖鼻涕， 我3月卖糖葫芦， 我2月就卖萝卜。 我1月卖香蕉。 嘿，好家伙，1个月了。 嗯， 我10天就卖苹果。 我落腿会吆喝。 我没落腿我就会吆喝。我吆什么？我 完了，那还吆不过您了。 怎么 您没落腿都会吆喝了？ 反正你吆不过我 啊， 你吆不过我， 您不成。 哎，这么办，你说你有能耐 啊， 我说我能吆喝，你跟着我吆一回。 可以， 这回我吆一个买卖上句，你给我接那下句。 对对对， 你要接得上来算你有能耐。 好好好， 听着啊， 头一个买卖。还有两个两 大山红啊，就这个 啊， 有铁锹呢，就这个，我要不那个。 多会儿有的铁锹啊？ 那回你们家查钢剑去吧。 那我哪查去我？爹你还损我？还有呢？ 啊， 还有呢？ 还有呢？ 你再听这个。 南国大嘞，北部色嘞，脸色嘞，海关关嘞，高转二道十字楼，色嘞，海关关嘞。 我买一样，你干嘛要两样？ 哎，这高桌你不会吆喝呢？ 哎，我没买呀。 那你不会呀？ 不行，你再听这个。又有青了面， 卖大果对不对？ 你忙什么的你？刚邀你给挡回去了。我告诉你，孙宝才 啊， 这个你在街上来，你是我师傅， 可以 听着， 有啊。 干皮干， 干。好，这你能可不小。这下句在哪儿呢？ 这没下句这个。这么着，我借你的， 借我那借不来呀、啊？ 没那事， 听这个 来。 要干葱啊！ 我也没法借这个。这一句我们怎么接啊？ 是啊，你那干皮我怎么接啊？ 你找两句的来啊。 两句的接不来， 没那事， 接这个 来。 买大香 小金鱼嘞， 小李盆肉， 拐弯了。再来 啊，石头 玉三的 桌一板头， 嘿，再来 酱面 不外不 馒头， 这又过去了这。再来 粥啊， 豆汁粥， 大米粥，粥啊， 豆汁粥，大米粥，小米粥，江米粥，黄米粥，高粱米粥，杂货面粥，小货面粥， 喇叭粥， 喇叭粥啊！ 你哪要的？ 啊？有卖的吗？那个？ 哎，我卖赚钱，你管着吗？ 你不叫赚钱，你这叫替人。这么着，你这么能吆喝，你爸分出月份来 啊？一年多少月呀、 啊？啊，十二月。 你说哪个月份我邀哪月， 啊，都有的吆唤， 哎， 还得吃饭， 当然了， 还得有这买卖， 哎， 那我就问你，在过去时候， 过去 正月初二一清早应该卖什么？ 卖活驴， 干嘛用？ 拿过时候住劲儿， 嗯， 护眼儿，都讲祭财神， 迷信呢， 拿胡同拴着一对对的， 啊，是啊， 一胡同这么吆唤， 来来， 来活驴，哎，好， 是这个味儿，有这买卖， 有， 哎好，这是正月， 哎。 二月呢？ 二月，城里都爱吃 什么呀？ 带汤的豌豆， 哎，那叫豌豆粥， 哎，这么吆唤 来。 带汁汤儿的人，热豌豆，热豌豆， 好。哎，三月， 三月 啊， 你逛蟠桃宫吗？ 东边门里头， 哎， 蟠桃宫 卖豌豆皇上最多 啊，是啊， 那讲最快， 嗯嗯， 七块这样， 你想想。 来这俩的快俩，来这俩的快的豌豆黄儿小枣儿大块儿的，来这俩的快俩，先这块小给你豆自个儿切， 切下来俩的快， 咱们的另说价儿嘞， 怎么又另说价了？ 对了，五分钱的小碗锅去， 还把没钱感觉啊？哎，四月， 四月卖芍药， 不错， 芍药花儿， 哎哎， 这么吆喝， 你想想。 大芍药嘞，来一样肥芍药花， 不错，好 的。 五月呢？ 五月卖杏， 也讲吆喝呢。 哎，讲五粒， 五粒， 嗯， 那要不够呢？ 也别多，也别去。 你要吆喝，我数着， 数着 来。 香二粒，不算的粒，算粒还管换粒八大粒。 耶。整五啊， 我累 啊！哎，六月 卖西瓜， 哎，讲吆喝， 讲仨累， 又有累了。 哎， 你吆喝， 俩大二累，三了糖嘞，两个大嘞，仨累 啊，这不成，这跟那个重了字眼了。 怎么？ 杏儿有了五个音累了，西瓜再来仨累，那不成，你得改字眼儿。 干什么呀？ 改仨包， 难听 啊，不能够 改包 啊， 就这么吆喝的。 嗯嗯， 俩大二包。那好高然而包，那两个大包， 俩大包啊，谁打的呀？ 赔偿去，又跟改包打， 改了不行。哎，七月， 七月，葡萄枣，鲜瓜 你先给要葡萄枣， 葡萄这边 来， 来，哎，长白葡萄嘞，浪迹院的枣花嘞，买枣的。 错。哎，卖香锅的呢？ 这味儿啊， 你来来， 赶着味儿来，来买好吃的，糊里糊涂的喊甜锅的。 怎么糊里糊涂啊？ 我还没瞅什么甜锅呢。 啊，这没谱，这个感情。八月。 我爱卖果子， 也讲吆喝， 分南北城。 你给小李北城的 这味儿 来， 大山果呀，爱问香果呀， 不错， 北城的， 南城的， 大连的， 怎么吆喝？ 卖瓜在眼里问香果呀， 不错，大街摆摊的， 那省事了， 怎么吆喝？ 哎，五分醉啊，五分醉， 这怎么临醉了这个？ 大家摆摊你卖什么呀？ 这什么都有，这个好，真能吆喝，这回又改了。 嗯， 酒食冬腊四个月的买卖一块全吆喝了。 您找人啊？ 我干嘛？ 我挑不动。这 不要紧不要紧，你挑不动啊？ 嗯， 我帮你挑着， 有力气 啊，劲头有啊。 可是过去买卖都有， 什么买卖都成 啊。 你吆喝， 听着啊， 来， 香台拉琴叫哎，也学了红啊眼接台，搞我了，买够我了，连一铺连字儿了，灵酒米油，红花肉，煎鸭儿条，琢磨着热芝麻尖儿，要谈谈花来买花儿，买气儿刮气儿，蔬菜了，造土，要车票，棒，好的呀， 我都来了。全都吆出来了， 啊，你咋把我包累坏了啊？ 不是，我拿这几句要撅你， 撅我， 啊哦。我告诉你，崔先生，真是啊，这个做小买卖啊，真是行家。 哎， 卖什么就得吆什么，做什么就得说什么，对不 对？那当然是嘛。 那么您说，有不是本行要做买卖的吗？ 不成，不识 啊，不行， 不成。 嗯嗯， 哪有皇上世 界啊？皇上 啊 啊， 那皇上 啊， 比那天罡都厉害。 我这是耍事怎么着？ 你说他死喽？与咱有什么关系？ 那个皇上死还有什么名吗？ 哎，有名， 叫什么呀？ 他死驾崩。 哎，驾崩怎么讲啊？ 我也不知道啊。之后跟人一打听啊，对了， 怎么着对了呢？ 咱们把他驾着，把他崩了。 哦，枪毙了这个， 驾崩 啊！他死了没当什么事啊？ 啊，一百天， 什么呀？ 撞国府， 撞国府， 不准动锣鼓，连些对子贴都不成。 那个，我跟您说呀，京评曲连说相声也在内呀。 嗯， 那咱们就都甭干了。 啊， 甭干了， 甭干了 啊！ 那好啊，那身后的蝎子 怎么讲呢？ 恶遮， 哎，恶遮， 既拿顶 怎么讲？ 空着镜， 哎，空镜， 六羊头 怎么讲呢？ 支起来， 哎，支起来， 里边是挂灯笼， 这怎么讲呢？ 挂斋， 哎， 挂个煤稿子 怎么讲呢？ 顶板， 呵， 续个煤粮包子 怎么讲？ 回了， 哎， 喇嘛的鼓 怎么讲呢？ 扛着， 我你这挨饿还这么些色多呢？那您说都干嘛去啊？ 都改行了， 改行了， 改行了。 您说都是干什么的？改行了， 有一唱十块钱的 啊。 抓着， 嗯， 认得吗？ 认得认得， 改行了， 卖什么去了？ 卖切糕， 切糕好办， 嗯， 弄一车子，来个案子，蒸一坨切糕，转胡同去啊，切糕完了， 哎，你那么硬会啊？他会吗？ 哎呦，他外行， 你听过十块钱吗？ 啊，听过呀， 哎，头六个八字形， 您给小两句， 这味儿， 您来来， 过大二天来，西窗窗。祝愿山前将雨平。 走， 这什么意思？ 这一锣 有一锣板， 哎，他按这调买切糕。 哦，用这个。那你想想， 你扶着案子， 你来。 我这切糕面又黏，早晚来不添你帮给钱。 走， 什么意思？ 切了一块。 哦，切了一块。 装备吃了我的切糕去呀，年中外富贵荣华万万闹年，兜了吧兜了吧，起兜起兜强， 全卖了， 全烂了。 这谁让你这么做来着？ 你拿当家伙， 外行不行，得内行。 有一唱老生的改行了， 卖什么去了？ 卖豆汁 儿，豆汁儿也好卖。 嗯， 来一砂锅，弄一圆了，切点咸菜丝儿。转胡同一吆喝， 嗯， 到这儿开锅，完了， 不成，他不会吆喝， 哎呦，他外行， 一吆就老生味儿。 是啊， 哎， 您想想， 过到这儿， 哎，怎么了？ 真烦， 是不卖钱吗？ 我这到这儿啊，刚才得呀，啊。 听我说，我这豆汁儿真不错，喝到嘴里你热火摇晃了半天呐、啊，豆汁儿啊还过呀！大大大大， 老 了， 怎么着了？ 一字儿没买，坏了锅呀！ 锅怎么坏了？ 他拿当家伙了。 嗨，这哪成这个？外行真不成， 一唱花脸的改行了。 卖什么去了？ 卖西瓜。 卖西瓜大半的行家， 那外行可不成。 是吗？ 人设备好， 还有设备。 哎， 什么设备？ 小案支起来， 哎， 铺好蓝袜的， 对， 拿凉水先一铺， 多漂亮， 过个水， 哎， 搁腰子盆， 哎， 拿西瓜问一问， 问问， 就知西几成熟。 那是手艺， 拿大拇哥一摁，唰一响，熟了。 哎， 啪切一瞅，黑点红瓤， 多好看的， 不卖，拿靴垫上， 摆上了， 那就样上。 哎， 又切一瞅，白沙蜜，不卖，样上， 又摆上了。 花三层， 呵， 蓝手跟花一样。 哎， 人苏干腰围好听， 您给瞧瞧， 拿扇红苍蝇，俩大儿嘞，今年不吃过年见嘞，塞了冰糖哎，这两个大嘞， 多好听啊！不吃都想来两个。 哎， 您说这位老板有那小案子吗？ 没有， 是什么呀？ 家铺板拆了，搁外头了。 是啊，蓝袜的 没蓝袜的，花炕单子铺上了， 穷对付。哎，腰子盆呢？ 拿腰子盆啊？ 是什么呀？ 还洗着盆，饭搁上了， 不讲卫生。哎，切西瓜用薄刀， 没钱买， 是什么刀啊？ 唱戏大鬼刀，挂出来，上市买40多个， 不少， 那少切啊。 是啊， 噗噗噗，全宰了。 这位急性子， 切的西瓜老少三辈， 这怎么讲呢？ 大大小小 全有， 马这么一案子， 嗯嗯， 他出去晕气玩。 有人吃吗？ 那好，二公 啊， 这么走 啊？怎么意思？ 你卖戏要拼命啊？ 这什么样？这是， 这本来是不是丑，谁丑得了他？ 也得吆喝呢， 一吆就花两味儿。 你想想， 我这西瓜在沙塘，不信我来尝一尝，俩字儿一也快，不问要我慌，你们来吃啊？ 有人吃吗？ 谁敢过来、啊、 这没人敢过去， 大王哥退，他急了，你要不吃我打开汤， 全吃了， 人全跑了， 那是得吓跑了， 谁瞅自杀的呀？ 您说这个外行真不行， 是 真得内行。 有一唱青衣的改行了， 唱青衣的。 哎， 卖什么去了？ 卖玉兰花。 这个玉兰花也得会吆喝呢。 当然喽， 您给小姐窗户这怎么吆喝？ 又卖了一块一垮小筐子，就是这样。 您来来， 玉兰花里抹抹莲花人， 这多好听啊！ 卖花过来。 您说这位老板他也这么吆喝吗？ 不接，小嗓 小嗓。 嗯， 那您给瞧瞧啊。 可以啊， 您来来， 我来俩。 哎，您先瞧瞧， 这手拿手绢啊， 哎，有姿势。 这手金的花篮， 哎， 往江边的这味儿。 你呀，饶我一朵吧。 不饶。 为什么你这样？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孙宝才、王文禄两位北京曲艺界的老前辈合作表演的相声《八大改行》，和大家平时听到的版本录数有所不同，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由于录音年代久远，音质稍有瑕疵，也希望您能够谅解。下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佟大方、谭伯儒两位北京曲艺的老前辈合作表演的《文章会》。为了保持这段珍贵的历史录音的完整性，上半段我们先请您听一个开头的部分。 水浒这俩字你知道怎么写吗？ 知道啊。 怎么写？ 这水是水火的水字，那虎字是三点水，姓许的许。 哦，那个怎么讲？ 那讲还讲不上来。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个事儿你就得问我。 怎么讲呢？ 我也不知道。 哎，您走吧，全不知道啊，像话。 我知道。 怎么讲？ 水浒的虎字这是一个地方性的名字。 哦， 凡是带三点水的字都得带水。 哦， 你比如说那虎字啊， 嗯， 三边是水，当面有个山姑娘，这儿有一面陆地，这就叫虎。 哦，这叫虎。 哎，好好。你比如说四面啊都是水， 嗯， 就是这个当间有这么个山固定， 这叫什么呀？ 这叫周。 周。 你比如说呀，四外全是水，底下有沙子， 这是什么呢？ 这叫滩。 滩也有三点水。哎， 地名带三点水它都有水。 哦， 你拿这个天津。 天津 张字念津。 嗯， 叫白了都念天津。 嗯， 津呢怎么讲啊？ 不知道。 金者会也，九河下哨天津卫，九条河汇合在一起。 哦， 起这名叫天津。 水会之处叫金。 哎， 哦， 济南。济字有三点水吗？ 哎，城里的就有水。 哎，有桥有水 有沟。 哎，沟字怎么写？ 三点水啊， 这边一个沟字。 是啊， 安迪这个渗水沟啊，为走什么呢？ 哎， 走什么？ 沟。 沟走水。 走水。 比这沟大就不叫沟了。 叫什么？ 叫渠。 渠。 三点水一个聚字。渠。底下一个木字。 哦，就是这个 挖井。 那是豪。三点水一个豪爽的豪字。 比豪大呢？ 溪。小溪流水。 哦，溪。也是三点水。 哎，当然了。 比溪大。 比溪大是河。 比河大。 比河大是湖。 比湖再大呢？ 比湖大是江。 比江大呢？ 嗯，海。 比海大。 羊。 比羊大呢？ 牛。 牛。比牛大是象。 这就长学问了吗？ 什么学问呢？好嘛，这位四声部怎么样？ 怎么 讲得挺好。 哎，你不懂，到羊那是最大 的。啊，最大的。 你在世界五大洋啊，又是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南边洋、北平洋，你说再比羊大那就是牛了。 啊，没法再大 了。啊，这个字啊它是有关系。 这个字您那儿分得清 啊？ 念过书一定是。 当然念过书了。 在哪儿念的书？ 我就在那个福伦学校。 福伦学校 啊， 不用说，您的家长在铁路做事 啊？不不不， 啊， 福伦学校， 不是铁路福伦呢？ 嗯，马路福伦， 马路福伦 啊？ 哪个马路福伦呢？ 不知道， 不知道， 就是在马路上有那么两个轮子，我在头里头扶着， 哦，拉车呀？ 然也， 然也还拽呢，这就别说了， 说是跟您笑谈。 嗯。 您说的那个学校有是铁路成立的。 对呀，啊， 福伦那俩字是提手这位丈夫的夫字。 对对对，是那福。 轮呢是车轮的轮。 哎，对了， 我们这个不是。 您这是哪 个？我们这个是福寿的福。 福寿的福。 嗯，轮是论语的轮。 哦，那福伦学校。 哎，提起我们校长来您还许认识。 您校长是哪位？ 蓝西光。 嚯，那是教育界的老人啊。 是啊。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6868585858。 来关注天气，这个双休日本是多雷雨天气，主要降水在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对假日交通出行不利，外出请带上雨具，注意防雨防雷。假日出游请尽量远离山区河道等危险地段，驾车上路要注意交通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级左右，气温在24到27摄氏度之间，晨练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户外晨练。今天白天气温在23到31摄氏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为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今天白天天空多云，光照条件一般，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来了您 嘞！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怎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惜争脸不必再发扬光大，不能做品事代代相传，论碰到文章未寻，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时段我们请您欣赏佟大方、谭博如二位合说的传统相声文章会，刚刚开了个头。这两位京派相声老前辈，他们的这个版本韵味醇厚，格调高雅。佟大方师承相声老前辈郭启儒老先生，后来还拜张寿臣学评书。此外呢，他博学多才，还有八角鼓的门户。1938年拜金小山先生为师。佟先生呢，也是北京曲剧开创时期的重要的艺术家。那么说到谭博如先生，是郭瑞麟老先生的弟子，也是一位承上启下的北京相声艺术家、教育家。您听他们二位的表演，对语言的驾驭、气场的营造，都是那么的大方高雅，娓娓道来，韵味悠长。请您继续欣赏文章会。 丙戌科的老翰林， 您知道？ 哦，文人有名有名。您是他徒弟？ 哦，不，他是我们校长。 哦，是校长。 我还担有老师。 您老师是哪位？ 要按说可徒不言师， 在哪儿那么麻烦呢？您说说。 既然您问到这儿了，我可也不能不说了。 那是说说。 不过我得先静默 3分钟， 3钟头 啊，等不了。3钟头，没听说过，别捣这乱了。您说吧。 我们老恩师姓康， 他那大名是 尚有下为。 谁？康有为。 啊， 康南海。 是啊， 人都称康圣人。 怎么了？ 您贵姓？ 我叫佟大方。 哎呀，失敬失敬。请诸位注意啊，这是康圣人的高足。 看你这意思是有点不信。 干嘛有点啊，简直不信嘛。 不但你不信， 嗯， 连各位也不相信。 本来是不信嘛， 因为我受过贪老人家的栽培。 嗯， 多会儿啊？ 我承认他是我的老师。 嗯， 常言有这么句话，授人一字便为师。 对呀、啊，对。 我老恩师在戊戌政变的时候，首先提倡了废除八股文章， 是啊， 取消考场，成立学堂。 哎， 这件事儿由袁世凯一告密泄机，西太后下旨冲击， 哎， 捉拿六君子， 是不是？ 就由我们老师在内， 他是首要的人物啊。 哎呀，我们老师听到了这个消息，带着我们那大师兄就逃到日本门死。 您大师兄是谁？ 梁启超。 嚯，这维新派大文豪， 在日本住了一个时期啊。 嗯。 赶到换了民国以后， 嗯， 撤销了通缉令，我们老师才安然返国。 回来了。 哎。 哦。 返国以后就到各地各学校去参观。 哦。 嗯，明着是参观呢，实际上就是检阅。 哎，老先生是关心教育， 看看那个学校的成绩怎么样啊。 嗯。 到了我们学校跟我们校长一谈话，我们大伙儿就不能念书了。 是 啊，一念书恐怕妨碍人家谈话。 哎，规矩。 康南海跟我们校长一谈话，贵校长，请问贵校现在有多少名学员？敝校一共有120名学生，他们每天的功课都是什么？他们的功课也不过就是国文、国语、常识、算术，有地理、跑步，这几个。 这跑步怎么列在课程里头？ 哎，不，我们学校这是最重要一门的功课。 这是体育呀、啊？这在操场里头？ 操场跑不开，那在大街上。 大街上 啊， 跑几百米、啊？ 不一定，也许由这儿跑到前门，由前门跑东单，东单奔鼓楼。 您等着吧，这体育不能乱跑啊，不是赛跑吗？ 那 得有监督啊。 有监督，监督跟着我吗？ 坐着汽车跟着是一块跑啊？ 啊，不，我带着他。 哦，拉手跑。 拉手那多费事啊。 那怎么带着？ 有器具。 什么器具？ 就是有。这么大一个小木头箱子，就跟那小椅子似的，上头有那么个棉垫子，两旁边有俩胶皮轱辘，头了有两根文明棍，我们那监督就坐在那小椅子上，我就扶着那俩文明棍跑。 哦，还是拉车呀？说了半天 也有叫拉车的。 干嘛也有啊？干脆那就是拉车。 拉车怎么了？ 拉车挣钱吃饭呢。 哎，是啊，我们这不为钱，我们是为锻炼身体。 锻炼身体，这么说坐您这车白坐呀？ 也不能白坐呀，我可以尽义务，那车不能尽义务啊。他有车主，那还得给人家车份呢。 我练练他。 当然了，你比如说这车是2块钱车份 啊， 那今儿个我们进了5块钱。 啊， 那跑一趟2块钱车份，那3块钱 不要了， 我也就拿家去了。 是拉车都这样，会这个话。 这是跟您取笑。 您别取笑，说正经的。 康南海问我们校长，除去这些功课以外、 嗯、 还有哪些功课？我们校长说，每星期五还给他们讲一堂二轮典故。 哦，上下轮语。 啊，不，二轮典故。 什么二轮典故啊？ 就是两个轮子的典故，红灯停止，绿灯放行。 瞧这指挥灯，还是拉车不是？ 拉车的，上下轮语。 哎，对了， 上下轮。 哎， 论语者20篇，群弟子记善言。 对， 我们老师很夸赞我们校长。 怎么夸来着？ 啊，贵校长，对于学生真是循循善诱，教导有方。 嗯， 我康某万分钦佩。像我们校长就见好就收吧。 哎， 要替我们学生吹嘘吹嘘。 怎么吹嘘的？ 不但每星期五讲一堂二轮典故，在每星期六还让他写一篇八股文章。 八股文章 这一句话坏了，你想康寿人心里不愿意。 那是 心说，我为了废除八股文章，取消考场，我亡命海外。 还是 你怎么都恢复起八股文章？ 哎，就是， 可是心里都不愿意啊、嗯、脸上可没带出来。 那个人有涵养。 贵校长，既然学员能做八股文章，今日康某不才，愿在学校献丑，我想出一题目请学员做一篇八股文章，我见其文字佳，字体妙，可以给他推荐事情做， 选拔人才。 我们校长应该来。 哎， 没来。好，请你老人家出题。你说康南海能说了不算吗？ 不能。 当时拿起粉笔来，就在黑板上如柳栽花写了一道题。 嗯， 题目写出来，我们大伙儿一瞧，全愣了。 为什么愣了？ 这题目太深呢。 什么题呀？ 春秋题。 哟，春秋题 啊， 春秋是深啊。 哎， 一字之褒，一字之贬， 还不单呐。 嗯， 关公看了一辈子春秋，都没读透， 深奥吗？ 古来赶考的橘子都怕春秋题。 是啊， 你想，橘子都怕春秋题，何况我这蜜柑 呀，还不入烟里呢。什么蜜柑呢？赶考的橘子 做这个题目， 嗯， 有三大难题。 第一 得用毛笔，不能用钢笔铅笔。 哦，还注重写法。 哦，他这毛笔容易展卷。 是啊， 做多好的文章，一展卷完了， 哎， 这是第一。 第二呢？ 第二不准交头接耳。 哎， 说这个字我忘了，想打听打听，不行， 谢问不成。 旁边这儿有教员呢，拿着这教鞭来回走柳。 嗯， 坚实。 哎， 这是 第三呢？ 第三，25分钟交卷。 哎呀，这个时间可太短了。 就说呢，当时把120张卷子发下去，有图章的盖个图章，没图章在上的签个名。 嗯， 坐到这儿等着，一会儿摇铃开始作文。 哦， 真有在这25分钟以内一字都想不起来。 是难吗？ 那急得那汗全下来。 哎， 净添笔。 嗯， 春秋体怎么 为难了？ 哎，又写不了了。 怎么 笔头掉了？ 写不上来，使劲杠笔，你管什么呀？ 把笔头捡起来安好了，刚要写不行了。 怎么 摇铃了？ 时间到了不是？ 你想撒出去120张卷子， 嗯， 才收回35张来， 其余的呢， 满都是白卷， 真难呢。 在这35张里头， 啊， 挑出有5张来最好的文章， 干嘛挑啊？ 啊，是啊，他有不合格的。 哦，不能往这个孔上， 但不能给康少儿那儿拿。当时他这一张一张由我们校长来亲自的查。 哎， 拿过这个文章来， 嗯， 这张词句不佳呀， 那就别往那儿拿。 这张字体不妙， 这不承认呢。 这一张还差强人意， 那还凑合。 哎，这字怎么少写一笔呀？ 什么字啊？ 人字怎么不写那撇儿啊？ 两笔还拉一笔呀？真糟心。 可气，可气。哎，谁在这上头画过小王八啊？ 嗨，瞧这学生， 35张里头挑出有5张来。 嗯， 你可听明白了？ 啊， 在这5张之中，就有我佟大方。 这5张里就有您，真不容易。好， 在这5张里头又挑出3张最好的来。 哦， 在这3张最好的里头，有我。 哦，还有您，高材生。 我们校长把这3张来回的瞧，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拔了又拔，才选拔出一篇来。 哦， 这篇文章词句佳，字体妙，不展卷，够资格。一瞧下款写的是佟大方， 我就知是你，没别人的份儿了。 我们校长双手恭恭敬敬地把这篇卷子交给康盛。 嗯， 康南海接过这张卷子一瞧 啊， 拍案惊奇，他大吃一惊啊！ 您想想怎么个意思？ 这个样。哦呀， 这怎么了？ 文章奇哉。 奇哉， 万丈妙哉， 又妙哉了， 万丈奇妙而绝哉。 你有了三灾了，就短八难了。 我们校长赶紧上前，康老先生，李老先生何必如此奉承蠢徒？康南海说：“不然，非也，非也。” 我要开枪了。 开枪干什么？ 你不是要飞吗？ 哎，飞也就是不对 啊，就是不对。 康圣人说：“并非康某奉承令高祖，贵校长请看，令高祖这篇大作，由始至终一气贯通，砥砺之精神，形如游云，速如闪电。”下笔之初一字不拖，一笔不苟，恰似凤舞龙飞，文章之妙句，并无半点寻章摘句抄袭前人，字字乃珠玉之价，可称千金难易一字。常语唐诗尽自汉朝文章，诗文之辈无不称赞，无不效仿，今有令高祖一人，三代兼全矣。如此空前绝后，盖世之奇文，恐那唐宋八家之诗文身家落千万丈。 我说这是怎么句话呀？ 唐宋八家诗文好不好？ 好啊。 不入我这张。 哦， 在过去写诗作文都要学人家唐宋八家。 是啊， 自从我这篇文章问世以后， 嗯， 再学就不学唐宋八家了。 学谁呀？ 都学我佟大方。 是得学你，你会掏皮包。 掏皮包像话？ 嗯， 我们校长客气。 怎么说的？ 康老先生，越发过奖。您乃诗文之前辈，又有圣人之美称，小徒这篇丑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实难见于高人之目，既蒙如此过奖，我师生惭愧无地，况小徒何人焉敢妄比唐宋八家之古人乎？我们校长说我比不了。 那是应当客气。 康商人一摇头，不然，不然， 这份酸。 据我康某之评论，令高祖这篇论文，就是唐宋两代，以及那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老先生前后出师表之妙句，亦不过如是吧。 这是怎么句话？ 诸葛亮的出师表好不好？ 好啊。 好的地方跟我一样， 这不好的地方还不如你呢。 我倒没那么说啊。 啊，你这就露出来了，还不那么说呢？ 我们校长很客气，承蒙过奖，愧不敢当。况小徒岂不敢比唐宋八家之古人，焉敢妄比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老先生？孔明老先生居住卧龙岗，道号卧龙，有卧龙之美称。 哎， 孔明老先生囊乃一龙，小徒乃草蛇不如，草蛇焉能与卧龙为伍？再者，孔明老先生官拜武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 哎， 孔明乃武侯。 是， 小徒乃眼儿猴。 眼儿猴， 眼儿猴幺二三等类，焉敢搂武侯之柱，岂能迎前乎？ 我看你别说了，哪儿的事情，那么大圣人知识色子了。 哎，这你不懂，是真名士，自封流， 没听说过。 康圣什么不懂？贵校校长，我今既见其人之文，为会其人之面，可否将令高祖请讲出来，我一会其庐山真面，不知贵校长肯其赐教不？ 怎么个意思？ 那意思要瞧瞧我本人。 哦，好。 校长给拦下。 哦， 康老先生， 承蒙过奖，本当命小厨专程拜宴，恐其礼貌不周，故而未敢造次。不然不然，我康某今日得遇才子，焉肯交臂失之？若令高祖不肯赐见，我康某唯有自杀而已。 这怎么回事？ 圣人瞅不见我，非自杀不可。 这圣人没吃过烤白薯。 当时我们校长也怕出人命，赶紧的叫我佟大方，有 嚯，干嘛这么大声啊？ 这不上午精神吗？ 哦，您这是上午 啊， 我刚才那是下午。 下午干什么？这是威武之武。 哦， 上的讲台给校长一鞠躬，来，见过康老先生是？康老师， 我 抬起头来，我猛一抬头，跟康老先生一对眼光，康南凯一瞧我五官相貌， 怎么样？ 这又吃了一惊啊！ 前后就二惊，三惊怎么睡觉？ 你说呢？睡觉？ 怎么又吃一惊啊？ 走遍了全中国二十几省，康南凯就没看见像我这么瘦的人。 他没吃过牛肉干吗？ 是方才那篇大作。可是阁下的大名， 你说什么？ 取其不才，然也。 您别摇晃了，我晃上架了，我没地方给你找去。 哦，卫生球啊！ 搞这个乱， 可否按原题再做一篇？ 哎，怎么还让你做一篇呢？ 那意思是怕刚才那篇不是我本人所写。 哦， 他怕有枪手带着写。 慎重。 那有什么？当时我坐在这儿拿过一张富余卷子。不加思索是一挥而就，两个卷子这么一比，是一字不多一字不差。你想是我写的，那还能有错吗？ 是是是，我说您等等，您说这么挺热闹的，您把康圣人这个题目连您这篇佳作您说一说行不行？ 干嘛？ 我听听。 你懂的吗？ 是我不懂，诸位全懂，你说个诸位听，我也听听。 哦，你这意思是借着诸位的光， 对对对， 你可以开开耳界， 好学， 那那可以，我可以在这儿把康圣人的春秋题跟这儿讲一讲。 是，您讲一讲。 各位有不明白的，回您请到后台，您问我一声啊。 啊，诸位都问你啊。 这可并不是我说话话大，是康圣人这道题目太深 了。哦， 你有不明白的，回头你问我。 圣人请教。 康圣人出的是春题。 哦， 我对的是秋题，合在一起是春秋题。 哦，这么叫春秋题。 哎， 您先说这题目怎么说？ 这题目是春题。 哦， 正月为春王之首，以正月为题。 怎么写的呢？ 我是这么说，这是春题啊。 哦， 正月里来正月正。 哦， 各位有不明白的，回头您 明白明白，您往前念吧。 最好您把日记本拿出来， 不用，这就记住了。 记住了吗？ 哎，您念吧。 看这样子各位都了然。 都比你了然。 我与小妹逛花灯，花灯本是假，妹子是真情，妹子妹子，一会儿压会儿嗨。 嗨，说了半天就这个呀。 怎么了？ 一会儿咬个开也行， 那可得拿注音字母写。 对了，要不然没法写。您对的什么题呢？ 我对的是秋题。 秋题。 八月为秋。 啊，是八月是秋。 嗯，是这么写的。 什么词儿？ 八月秋风阵阵凉。 嗯， 一场薄露一场霜。 嗯， 小严霜单打独根草。 听着耳熟。 挂大扁甩子在荞麦梗生也。 这儿干个野字儿啊， 这不是野不成章吗？康圣人看完了我这道，把卷子一看，哎呀，跟我们校长会笑笑着。我见令高祖才华盖世， 哦， 何不请其出山大展经纶，治国安邦？ 这就治国安邦啊。 那时节